却故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。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。烟花拥着波流真情不在。 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。